这样很真实又会唱歌的大男孩当然可以博得大家的疼爱。而从默默无闻到受人瞩目的过程，相信对接下来听到的信乐团来说比别人可能难了很多倍，因为每一个掌声每一个支持都是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唱出来的。阿信在这一张感谢自选集当中呢，就收录了在他的人生当中不同的阶段对他影响很深的歌曲，当中就有这首纪念薛岳大哥的作品，叫做《如果还有明天》。为了明天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努力过好每一天，送给你这首歌。 我们都有看不开的时候，总有冷落自己的举动，但是我一定会提醒自己，如果还有明天。我们都有伤心的时候，从不在乎这种感受，但是我要把我每次感动，如果还有明天。 梦想永远不会变。

这是来自孟蔚的曲目，叫做《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》，很煽情的一首歌曲。继续来分享一下方炯斌，虽然呢他不会唱唱跳跳，也没有用秀气的面容去征服偶像剧的制作人，但是呢他有一把真正的好声音。这首歌虽然不算非常的经典，打一个80分，但是呢也是一首非常优秀的翻唱作品。听听看，《天黑黑》。 我的小时候，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夏天的午后，老老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。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 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。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善恶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。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天黑的时候，我又想起那首歌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。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，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允许，我现在好想回家去。 就像雨后开放天空的彩虹，这艰难的七个衣服来自阳光，这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光芒，照亮了这世界，来自你无尽的爱，照亮我生命，也照亮了我的心。 在一瞬间唤醒我心，这是时光最悠然的舞蹈，是轮转的四季，茫茫无尽的天地，生生不息，向着灿烂的憧憬。想起了这彩虹之路，我们的救赎之旅， 只是我

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有一点可惜的组合，只发行过两张专辑，但是不管是声音还是演绎方面，他们的歌呢应该都是有市场的，而且词曲的创作功力也非常的不错。寂寞电梯，这是一首很适合在下班的时候在车里面听的歌，有一股让人舒缓的力量，能够减轻你的疲倦。 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拥挤的人群不知该往哪去，时间多出一大段，我还不习惯一个人的晚餐。整个城市的霓虹仿佛都在说，要我别想太多，也不知在等什么，明知没结果，总学不会放手。抬头看天上星星和月亮，照着落单的影子啊，我悠悠荡荡想爱的地方，也不能不看不想。午夜的寂寞电梯，单身公寓没有你更冷清，我的感性都过于理性，始终走不出伤心。寂寞电梯，单身公寓，爱人来了又去，自言自语提醒自己要努力把你忘记，反而越可以你的脸就越清晰。城市的霓虹仿佛都在说，要我别想太多，也不知在等什么，明知没结果，总学不会放手。抬头看天上星星和月亮，照着落单的影子啊，我悠悠荡荡想爱的地方，也不能不看不想。深公寓没有你更冷清，我的感性多过于理性，始终走不出伤心。寂寞电梯，单身公寓，爱人来了又去，自言自语提醒自己要努力把你忘记，反而越可以你的脸就越清晰。有个很像你的背影，总习惯性一探究竟，原来爱会让人上瘾，我戒不了忘不了你。午夜的寂寞电梯，单身公寓没有你更冷清，我的感性多过于理性，始终走不出伤心。寂寞电梯，单身公寓，爱人来了又去，自言自语提醒自己要努力把你忘记，反而越可以你的脸就越清醒。 这是来自雅雅欧，叫做寂寞电梯。这个男生组合呢并不是美型的偶像方向，他们很重视和声的感觉和部分，而后来三个人里面呢有一个已经是不晓得到哪里去了，还有欧德阳呢红过一段时间，只有罗文玉一直在写歌来自己唱。而同样是创作歌手，陶喆已经是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，这是来自太美丽专辑当中也是他很擅长的老歌新唱忘不了。 对我的音乐熟悉的朋友会知道，我之前也做过很多的一些老歌新唱，譬如说夜来香、望春风、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但是这首歌我觉得我有做到一个突破，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。 忘不了忘不了、yeah、忘不了你的泪、yeah、忘不了你的伤，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，那寂寞的长巷，景色依然就在眼前，今日换又换，我已不心酸，不再想念，时间让一切都不忘了、yeah。坦白不到什么时候呢，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，忘了这对你的你是个带种的男人呢，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，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，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想冲，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 就此分手，爱却分明还没到尽头，会不会难以割舍，宇宙环流，我们已坚持太久，是否你没有把握而有所保留，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，是否我给你太快给你太多，心甘情愿犯下的错，爱那么重，爱那么痛，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，对你再坏，对你再

在半空，悬挂着我们的笑容变成寂寞。为了你我不再折磨，鼓足勇气我的爱要大声说。红向日葵阳光的感觉，在爱的花园拥有不一般的美，放大了爱恋缩小了界限，微笑统统装进这朵向日葵，照亮你的心扉。红向日葵阳光的感觉，多想陪着你看流星划过天边，摊开了热恋就别了离别，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，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。七色彩云写在那天边，就要深刻对你说，我爱你不变，永远不改变。我的微笑化成这朵向日葵，照亮你的心扉。红向日葵，阳光的感觉，多想陪着你，看流星划过天边，翻开了热恋，就别了离别。向日葵，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。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继续带你分享到王菲的作品。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郭子作曲的，编曲呢非常的干净，能够完全显现出王菲的好声音。而唱这一种歌曲呢也向来都是王菲的拿手好戏。听听看林夕填词郭子作曲的作品，叫做《美错》。 本来相约他在海边山盟海誓，却找错地方来到一个游泳池，蔓延湖水蓝的美丽，你我就从那里开始，蓝色的涟漪铺展一段回忆。你送我偶然从天而降的陨石，我一直误会那是颗完美钻石，不曾看见它的瑕疵，它镶在我的戒指，我也没发现有什么损失。让我感情用事，理智无补于事，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。不管它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谁是目的地？自以为是也是个恩赐，不是来得太快，就是来得太迟。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，尽管昏迷有时，梦醒有时，不坚持。人生最大的快乐也不过如此。醉生梦死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 是不坚持，人生最大的快乐也不过如是，所谓醉生梦死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所谓天意就是这个意思。 为了凸显歌曲的品质，王菲把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的名字呢都缩写了，比方说这首《美错》其实呢叫做《美丽的错误》。好歌呢是经得起考验的，而爱情呢应该也是就像酒一样越酿越沉。今天看，这是来自林志炫很有感触的一首作品，叫做《爱情酿的酒》，也是一首翻唱作品。 有人告诉我，爱情像杯酒，他还告诉我是非特制的酒，